迁就，但修剪很差，误会给人们机会决定感想，想着没什么事情不值得尴尬，不值得尴尬，也觉得这就是城市吧，明白希望也许 我习惯了无痛。 感情里的关卡，再难过也笑着说吧。

你记住。 许就错过我们永远。雨中的秘密基地，你在身边，贴着你的呼吸最想念，总以为是我